3500万军民伤亡，最终挫败了日军速胜的企图，是吧？连战后日本的那个战史的作者写书，他们都承认，说是在对英美开战之后，而日本的陆军的主力仍然被死死的钉在中国战场之上，是寸步难移。那位问了，谁把他们钉在中国战场上的呢？小赵呗。谁？ 为战绩我全收，纷纷遭当，了解断气增援，保住公粮就疾病，化生为病，驰骋在平 你说这是，哎，这听着耳熟，相信经常听京戏，对民族文化啊，甭说知道很多，略知一二，对于他这位小赵那是太熟悉了。 霹雳一声春雷响，平原上水不小，工农的儿子赵永刚，战斗的足迹他变了，太行山上抗日的声威震撼着铁路两旁，你找他苍茫大地我踪影，他打你陈兵天降南地方，雨伞摔了在林，自有来往，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赵永刚。 正是革命传统要传递啊，努力做个好书记，执政兴国得再给力，一线指挥接地气。这说的是谁呢？新华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是求是杂志今年第17期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章，在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的讲话。习近平在讲话当中说呀，这个县委了不得，怎么呢？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那么由此来说，县委书记，哎，就是一线总指挥呀。他对广大县委书记提出了期望，什么呢？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做发展的开路人，做群众的贴心人，外加做班子的带头人，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外加心中有戒。照我来说啊，这个戒字太重要太关键了，这才能努力成为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干部啊，是不是啊？这个好好的工作，为民做主，那这个先圣先贤古已有之啊，古代有这样的范例啊，不单是这个时下眼前嘛，总之一句话嘛，做好人民的七品芝麻官嘛。 山人来赶赶太阳三千百姓们的纷纷高抓的牙签，大官们犯法呀不成啊办，我怎当百姓的父母官，我宁叫难劳的好长们不叫我的好百姓受屈冤。 正是抗战精神是明灯，指引我们反四方，小小的月饼是个坑，党员干部儿，您得斗争。什么事儿呢？昨儿念叨过啊，这个中纪委有一客户端，人家说了，赶上中秋国庆，要是四方问题反弹，这个可不行， 怎么办呢？通过中纪委客户端广大群众群策群力共同的监督举报去。哈，说这个不是小事儿，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说了，中秋就在眼前了，很快呀，谨防小月饼掀起大波澜。哈，不是没有这样的迹象啊，说是那个高价的天价月饼好像又回来了似的。昨儿嘛咱们说过嘛，新华社去采访去了嘛，发现情况了嘛。所以说无论是从巩固反四方成果，还是从保护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方面来说，有悖于常理啊，这个天理人伦吧。哈哈，天价月饼嘛，谁吃那么贵月饼啊，自了红自了白就行了嘛。人家说了稻香村还有六仁月饼呢，你看了没有，这都可以啊，天价的，万一是公款呢，万一这个是吧，给那个当官的送去呢，这都是歪风，必须毫不留情，坚决啊整治。甭说送月饼，要我说送元宵都不行。不是你说大中秋的这关元宵什么事儿，他有啊，太有了。正是马瘦毛长蹄子肥，儿子和爹谁是谁，方便群众少跑腿，不信东风换吧回。儿子和爹都说不清了是吗？真说不清。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华商报的报道，说是外地的事儿啊，有一位吕师傅50多了，孩子最近呢说是合计着买房是吧，这个当老爹爹的一合计，那这个我得帮忙啊，我的儿子呀是吧，儿子的这个事情，那这个当爹的必须得出面啊，这不行的话把我这公积金取出来接济孩子是吧，结果到银行一办这个事儿坏了是吧，说是这是我的儿子应当应分，但银行说是不是咱们这个还得再验证。哎，吕师傅说这讲理吗，你看不是。这是我们这个能看出来啊啊，就是说但是他得白纸黑字证明，知道吗？证明什么呀？证明我儿子是我儿子啊。然啊，吕师傅后来跑派出所去了，派出所对不起，不是不帮您这忙，但是现在我们已经不用再出具这类证明了，公安部通知了您知道吗，话里话外都说了啊，18种证明不由派出所出具，好吗？现在想出这证明都找不着地方给开了，怎么弄的你说？哎呀，后来吕师傅还研究了啊，研究了看了看户口本，还真是，怎么呢？户口本的信息没法证明我儿子是我儿子，因为我们家户主啊是我媳妇儿，户主是媳妇儿，说我儿子跟他是娘两个关系，这个户口本上有这个明确的标注，但是我是我媳妇儿她丈夫，我儿子他爸爸啊，这个户口本里头他哎呀，他反正也说了，说没说，反正哎呀，看上去反正不是那么清楚明白，好吗？哎呀，你说这个事儿，你这不是咱就说啊，严格管理固然是对的，但是呢你要弄成这样，那你不等于给老百姓添麻烦吗？日常生活那点事儿，嘿，是吧，这当然也是，话说回来关于儿子这点事儿啊是吧，反正是有一个人在京戏里面他是说不清楚是吧，哪位啊， 不知为救父儿舍平身，天雷亮了你满堂堂守护心， 这不是成英吗？啊，是啊，正是。下面不再放京戏，为什么呢？以免有人发脾气。哈哈，铁道边上玩文艺是吧？广播电台计价器，嗯，这什么高科技？可说呢，就说这个好多事儿啊，听着都没溜啊，但是它就真发生了，不是吗？啊，不爱听京戏没溜啊？不，那是您个人爱好是吧？但是您要为这个一天到晚上我们这地方用短信骂街，那恐怕就没溜了啊。咱们这个事情暂且按下不表，来看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湖南小杆五个。这不是假期没结束吗？五个中学生在一块玩，好好玩吧，不去到铁轨边上坐着去了，咔咔咔手机自拍，干嘛呀？嗨，我们就是特别文艺是吧，搞那种文艺范儿啊，铁轨边上坐着有那种流浪的感觉。哎呦，那你赶紧下来吧，一会儿火车来了啊。对，我们就是等火车呢啊，火车来了我们借着火车那个远远的那个背景我们拍照片，那才有感觉呢啊哈。哎呀，那火车眨眼就到跟前了。可说呢，后来就为他火车来急刹车，为他紧急停了6分钟。熊孩子，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潇湘晨报的报道，发生在长沙那个地方是吗？有一的哥括弧啊黑，讨厌，不，他真是黑的哥，就是他不是的哥，他不是说黑的的哥，他就不是的哥啊，好吗？黑车司机，哎呀，打车，有一位啊说这个下雨，有一姑娘着急忙慌打辆车也没细看，上车之后呢，哎，这个车就启动了啊，说去哪儿去哪儿，我拉你去啊。到地方之后呢，说你看啊，你这个是显示是 FM94.2。啊，这什么东西啊？这你看，姑娘，这你就有所不知，这是我们的计价器呀。哦，94.2呢，咱们就40/50吧。啊，你就交95吧。嗯，您这是40/50吗？哎呀，就那么个意思吧。姑娘下车，怎么合计？怎么刚才看那不对劲 ？FM94.2，这不是频道吗？这不是广播电台那频道吗？啊，合着拿这个当计价器蒙事儿是吗？啊，得把他给举报了。我就说啊，好嘛，得亏这事情发生在他们湖南，赶上黑车司机要在北京，说那会子给你放的是 103.9 或者是 100.6， 哎呀，那这个消费者可就更赔了。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的话外之这个抗战精神是明灯，指引我们反四风版，我是李钦。短信是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里话外李钦，还有那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全国各地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忆抗战往事，树国家情怀。新华网说的是习近平会见连战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他们应邀出席抗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两岸携手纪念抗战，意义非凡。其他的新闻看点，新华网李克强说了，咱们总理说了啊，在应对挑战中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中央政法委部署那个特赦的工作，说了不错放一人也不漏设一人。人民网说这个北京啊，1号到5号全市悬挂国旗，悬旗5天，天安门周边悬挂彩旗啊。那个人民日报呢，凭那个邯郸交警下跪执法，昨儿说过啊，党报说了法律的严肃性何在呀，尽管是无奈呀，也不老合适的呀，是吧？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说了，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从严从快查处追究。就说那个天津港那爆炸事故，目前已经是158人遇难，滨海新区的房价不会随意提高。还是那句话，哪句啊？借字儿他没完。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北京青年报说了啊，这是新政策，2套房公积金首付降至20%。新京报说呢，这个4部委鼓励上市公司兼并重组，现金分红，回购股份， 推动经济嘛，是吧？北京晨报说这个发了一通知，托付一声，明儿个啊晚上10点到3号的中午1点1号线停运。各位，这个明儿下班别拉晚，是吧？京华时报说这个纪念抗战胜利摄影展开幕了啊，这个大标题叫做历史不容忘却呀。 你在倾听，我在倾听。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70年前那段烽火硝烟的历史，为中华民族之独立写下了波澜壮阔的一笔。今天的我们应该居安思危，让我们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强国梦、强军梦而努力奋斗吧。 2015年9月3号，北京电台直播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 让我们重温胜利，捍卫和平。 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哦嗨。 来给各位这个念大报啊，今天的人民日报发了一篇言论，过好胜利日，我们才刚刚起步。就是说呢，咱们纪念抗战是吧，这个胜利日呢，应该说啊，每年每的我们都要有这个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是吧？不忘历史吗？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吗？人民日报说到不忘历史，哎，这个中小学，特别中小学也包括大学，他那个历史教育这个太重要了。可是就说啊，咱也不是光说抗战，就说这个历史而言，说是在这个升学考试当中，历史课成绩占比例比较低，所以说呢毋庸讳言，历史课并不是那么受到重视，老师也是惯性的沿用陈旧的教学方法。说到历史课的教学，人民日报社的记者呢采访当中啊，跟一位历史老师有一段对话，说老师啊，说现在这些个历史的什么穿越剧啊，各种各样的那个神剧那么多，您是不是特别不主张孩儿们看这个呀？老师听了之后啊点了点头啊，又摇了摇头，哎哎哎，您到底是不是啊，是不是的，这不好说，哎，怎么回事？什么意思啊？老师说了，哎，说是那些剧作本身违反历史的真实啊，我当然是不建议大伙儿看。但是呢，说您不知道，我们班上有那个些个学生，他还就是因为，比如说啊，看那个什么《步步惊心》呢，哎呦，对这个四阿哥雍正皇帝产生兴趣，然后又去念书，又到网上找材料去了解清代的历史。您说说看，这岂不是尴尬吗？这就说啊，你这个教学方法陈旧，本身这课程不受重视，学生学这个兴致不高，这个现象实际上妨碍了对孩儿们进行正确的历史教育，是不是？您说啊。另外人民日报说9月1号打今儿开始实施的新修订的广告法很严格，规范了医疗保健品广告，任何人都不准代言卖药啊，电台、电视台、网络都不得以介绍养生等形式变相发布，包括我们电台，是吧？有问题您可以举报啊啊，那必须的。人民日报啊说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惩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典型案例，说总体来说呢，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呈下降趋势，但是未成年子女的网聊包括外出打工，这个需要引起家长监护人的警惕。今日一句话新闻说，北京啊9月2号到4号部分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260条公交线停运或者是调整。这个啊，这事儿必须得托付一声，就是什么呢？说是这个赶上放假呀，咱们这个活动节目怎么安排，跟大伙说一声，是明儿咱们外甥打灯笼啊，但是到了后3号和4号的节目咱就没了，5号节目呢正常，不过呢是咱们录播的， 这个跟各位是说上一声不多聊了，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各位。 那些前生来世都是动人的故事，遥远的明天，未知的世界究竟会怎么样？寂寞的日子，梦里呼喊的名字，忧伤的旋律，说陈年的往事，所谓山盟海誓，只是年少无知。告别的昨天，远去的欢颜，究竟是怎么样？ 守则不正，言律不言则无成，明法不明则无威，立法严明依法治国。